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77集。杜静旦很快派人上府询问陈泽明处置静华宫之事进展如何。陈泽明早知道他必定要追究此事，自也备了一套说辞，杜静旦却不听他这套，只派人委婉道，若是魏王不方便动手，自然会有人代劳。陈泽明听了垂目，只是沉默。那小吏等候半晌不见魏王应答，不禁有些不知所措。顾伯连忙上前往他袖中塞了一锭银两，两人窃窃低语了一番。陈泽明仿若不见，再呆呆愣了半晌，也不提送客之事，直接拂袖入了内堂。独孤行在陈泽明失事后对萧定也不如从前防的那样严密了，可见大环境的变动对人的心理是有影响的。萧定有时候跟他询问几句，独孤行并不怎么乐意面对他，往往是只言片语淡然对过，但举止言行中还是很尊重，也常派了兵士来询问所需。 这少年心思比当年的陈泽明还要简单呢。 这天傍晚，陈泽明再度来访。萧定看着桌上那几盘与上次相比全然不变的菜肴，颇有些无奈的感受。此刻正是夕阳西下，静华宫前兵士交班的时刻。萧定走到窗前，探头看了看，宫门未闭，从半掩的门扇中看出去，几名兵士正低声谈笑，一派轻松之态。转过身，正看到陈泽明从食盒中提出那个酒壶。 陛下病了。 上次喝酒之后就伤风了，总是体乏无力， 叫太医来看看吧。 也不是什么很奇特的症状。 他默默凝视着陈泽明挽袖往两只酒杯中斟酒的举动，眯着眼睛出神，直到陈泽明将那杯满得几乎要溢出的酒敬到他面前，萧定直直看着酒杯的波光潋滟，并不伸手来接。陈泽明将酒杯放到他面前，似乎察觉出他的异样，却不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提筷子吃了几口。萧定端起酒杯，反复端详那杯子上的花纹，美酒流到手指上，他也浑不在意。陈泽明全不看他，两个人似乎突然都忘了言语为何物。他们沉默着，直到窗外兵士的喧闹声慢慢静下来。头顶鸦鸣声声，夕阳残红的光从窗格中射进来，拢在桌上一寸寸移动。天边云层翻卷，日头一点点落下，室内越来越暗，直到最后那一晨，残阳终于坠入西山之后，屋里头也骤然黑下来。这种黑暗带着一种无形的沉重，似乎能将人挤压成泥。他们面对面坐着，却已经看不清楚对方的表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火光一晃，还是有人燃起了火烛，点亮了宫灯。 这酒菜都冷了，叫人热热吧。 毒酒也有必要热吗？ 说的也是。 萧定放下酒杯，却不慎手下一滑，将酒杯碰翻，琼浆玉液淌了满桌，薄薄的水层在桌面上飞速蔓延，如镜面般反映着桌上宫灯的光。陈泽明静静看着这一切，并没什么表情，他既不心急也不心慌，夜长得很。 萧定似乎穷极无聊，提起筷子在那酒液中蘸了一蘸。 魏王以为杀了我就能自保了？ 这种事情谁知道呢？或许吧。 萧定见他左右总是撩拨不起，心下才真正觉出些骇然来。萧定近来常觉体寒不适，四肢冰凉，到了晚间便冷到睡不着，睡着了也能半夜咳醒。这症状来得突然，他是中过毒吃过亏的人，于是对突如其来的身体变化总是特别留神，几乎是立刻生了疑。仔细追溯，萧定将疑心放在了陈泽明身上，那次对酌实在是怎么看怎么奇怪，而陈泽明再度来探则印证了这份质疑。 萧景离京之际，杜金丹严密防守之下，陈泽明居然还能轻轻松松地出入宫位，这其中若是没点不可告人的交易，单单一个失势的魏王怎么做得到？ 萧定心中又惊又怒，这么多年了，跌宕起伏之后，他终于确信陈泽明是不可能杀他的了，为什么转眼这个结论就是错的呢？ 为什么我总是信错？ 他心中有如火苗在舔舐，脑中却异常的冷静，不知道中的是什么毒，但萧定估摸得到陈泽明上次没能毒杀自己，不会是因为分量不足。 陈泽明他既然放过朕一次，那便可以放过朕第二次，就要看怎么打动他。 萧定一方面异常的屈辱，他的生死居然系于陈泽明一个人的心念辗转之间了，这表明自己的生命对很多人而言已经毫无价值，哪怕是萧瑾也不再需要他来维系那份仁义之名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前所未有的镇定，往往这才是最关键的时刻，前提是保住这条命。所以屈辱这种东西是可以忍受的，你需要镇定，只有你自己还很笃定的时候，才可能说服对方，才能讨价还价，才能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有时候人的许诺是否能取信于人，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态度。而谈话是需要技巧的，萧定信奉的从来是先声夺人，第一句话就打到对方的软肋，对方瞠目结舌之后再步步紧逼，之后的主动权便肯定是你的。他用这一招降服过很多人，包括当年的陈泽明。然而今天他发觉这一招突然失效了，陈泽明不为所动。他既不为行动露出破绽而动容，也不为身家性命担忧。他似乎在等待，等萧定的花招玩尽，而他只是冷眼旁观，看一看罢了，看他为了求生如何的丑态百出。萧定很憋屈，也很想暴怒，他满肚子的说辞找不到突破口，还要被人看笑话。 冷静，陈泽明这个人实在是太恶劣了，但你不能跟他计较，你要打动他。幸好还有第三句话可以试一下。那么你是想和我一起死，来个君衔臣忠，生死相随？ 你想太多了。 萧定笑容不变，他甚至把嘲弄之态做得更加明显，他就是要激陈泽明说话。话说的对不对无关紧要，他要的是陈泽明开口与他对谈的欲望。陈泽明再度为他斟满酒，那姿势温文儒雅。萧定低垂着眼，不动声色看着眼前杯中满溢的杀机。 我原本也没打算要瞒你。这酒中下的毒叫三度梅，是一种寒毒。连服三剂，神仙在世也救不了。这是第二次了。 那么就是说，生机还是有的。可他为什么用这么麻烦的方式杀人？你是一国之君，该死的体面些，不能见血。 白灵原本是很好的选择，可太痛苦，我不忍心呢。 萧定听着听着，渐渐觉出不对劲儿来，不是因为陈泽明的调侃，而是这话题超出了他的盘算，带着一些他不能预料的情绪，拐到了一个他无法支配的方向。他抬起头，被陈泽明此刻的神态惊住了。陈泽明一双眼死死盯着他的脸，眼神中有一种奇特的热烈和欢愉。 这三剂毒下去，世人都会以为你是无疾而终，而且死的过程全无痛苦，是不是非常符合陛下的身份呢？ 在萧定看来，陈泽明一直是隐忍内敛，哪怕是成了魏王，这个人骨子里也是至始至终的循规蹈矩，方正的不知变通。这样的个性在官场上会撞得头破血流，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。然而正是这样的陈泽明将自己一头撞下龙椅，还最终闯出了一片天地。也许这个人还是有几分资质。萧定这么想的同时，经常愤恨不甘。能这么想，也是因为萧定的不愿低头，贬低对手等于看清自己。可陈泽明的失败也是可以预计的，这个人的个性注定了他只能做事，不会为人。虽然有些小本事，但为人行事过于固执拘谨，难成大器。萧定自认为看人挺准，何况是他留意了这么多年的叛将。然而他却觉得眼前的陈泽明陌生的如同另一个人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